好结局。迎风摇影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你，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雅提哈萨雅提，迎风小野菊，哈萨雅提哈萨雅提，迎风小野菊，迎风摇影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你，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我欢喜。哈萨雅提哈萨雅提，一个小野菊。这空瓶许愿，还一天连成一线，在下周对你埋怨。芦苇花白茫一片，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，南方的冬天，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。那一张脸，握紧说的永远，随着涨潮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你的爱飞很远，像候鸟看不见，在湿地的睡眠，把伤心乱成一片。想着北 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